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6集，坦白三。谢景行的神情因为听着沈妙的诉说渐渐凝重起来。我不喜欢秦国的皇室，他们总是羞辱我。他们发明了一种布设，让我顶着草果子，但又老是故意射偏。后来我便暗中悄悄练习布设，不过练习的再如何好，第二日的时候总也不会射中他们。五年很快过去，我回到了明齐，定京宫里多了一个宠妃，叫做梅夫人。她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傅盛。傅修仪宠爱梅夫人，疼爱傅盛。我被冷落，虽然是皇后，却遭人暗中嗤笑。傅修仪开始打击沈家，我虽心焦，却无法干政。我大哥因为污了荆楚楚清白而仕途尽毁，又因为杀人而入狱，最后落得残废而溺死在池塘。我娘因为常在清而病情加重，不久就郁郁而终。我爹日渐苍老，被夺了兵权，成日饮酒。二房三房倒是步步高升，越发得势。我和梅夫人在后宫之中争斗，谁也饶不了谁。倒并非我贪图皇后这个位置，只是若是我连这个位置都保不住，我就会连着自己的儿女一并也保不住。最后我败了，沈家亡了，婉瑜和亲匈奴的途中变故，复明也在被废了太子之位之后自尽。我在冷宫之中被赐予一条白绫，宦官亲手勒死了我。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原来做了个很长很长的噩梦。沈妙轻飘飘的淡淡地诉说着这个触目惊心的梦，脸上却是带着笑容，这笑容有些飘渺，似乎含着无尽的苦楚。然而苦楚说不尽，便干脆用笑来代替了。谢景行不说话，沈妙醉酒后总是自称本宫，谢景行总是笑他小小年纪筹谋到深，偶尔也会奇怪为何他做的梦里总是一个被冷落的废后。原来你相不相信我这个梦？ 你相信吗？ 我若是不相信，只怕今日站在你面前的就只是一桩坟墓了。我醒来后很怕这个梦里的一切会发生，循规蹈矩的生活，试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来证明这仅仅只是一个噩梦。然而我越是认真去追索，越是发现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梦，梦里的那些事情在一件一件的发生。我提醒苏明朗，是因为苏家在那不久之后就会因为皇帝的忌惮而覆亡，苏家上下皆被问斩，只有你去替他们父子收了尸。而唇亡齿寒，苏家过后轮到的就是沈家。我不过也是为了自保，所以才去提醒苏家，却不想被你发现了。那时候谢景行因为苏明朗的一句话心中对他生了疑惑，而屡次试探，两人交锋多次却都摸不清楚对方的心思。 那在你的那个梦里我是什么结局？ 谢景行盯着他问道。你很好， 谢家渐渐的示威，林安侯后来战死了，你大夫再征，听闻马革裹尸，可是多年以后却重新以睿亲王的身份回到明齐。然后带兵马赴了黄泉。谢景行蹙眉问道， 就这样 啊？就是这样。沈庙点头， 这样。我还以为在你的那个梦里你我之间也会有所牵扯。 你到底只是将它当作是一场梦是吗？或者是以为我喝醉了的胡言乱语？不过这样也很好，我宁愿那只是一场梦。沈庙的眸光有些微暗。有些事情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，但我的确是梦见的金楚楚、常在清等人，在那之前我都没有见过他们。因着那噩梦的提醒，在那之前我就对他们有所提防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很多事情不过是因为有了那个梦的提示才得以完成的。谢景行看着沈妙笑，那笑里却是含了温柔和安慰。 你做得很好。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总归我极力避免那梦中的结局。可是有一点，那梦里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了。谢景行摩挲着酒碗的手指微微一顿说， 我们也会有孩子的。 沈妙深深吸了口气，看着谢景行说，现在我要说的事情你要听清楚。那个梦里与我斗了一辈子的梅夫人，新太子的母妃，最后几乎把持了朝政的女人，叫做李梅。她是傅修仪在东征时候遇到的臣子女儿，婉转妩媚，善夺人心。如今我再次见到了她。你是不是很奇怪，当日你从皇家狩猎场出来的时候，醒来后我却对你诸多冷淡？因为那时候我自己都很慌张，我再次见到了李梅，她现在叫做叶梅。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？谢景行许久没有说话，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看向沈庙。 他就是你梦里的仇人。 我终其一生恨他入骨，却不能手刃仇敌，今生再次相见，他却成了龙叶叶家找回来的女儿。谢景行，我的仇可以迎忍，但是有一点，叶梅绝非良善之辈，为了权势她可以不择手段往上爬，她不会做无谓之事。睿亲王府既然成了她的恩，就一定会成为她手中的刀，你要提防她。谢景行重新拿起酒碗，将那酒碗中的酒水一饮而尽，虽是在笑，眼中却含着冷意。 叶梅是吗？傅修一看女人的眼光一如既往的庸俗，我可与她不一样。不管你的梦是不是真的，梦里的仇也算是仇，就冲她负了你心意这一点就不可饶恕。你的仇交给我，我替你报，不要说想要手刃仇敌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你的仇就是我的仇。这世上你我二人的仇人数不胜数，就不分你我了。若是有朝一日遇着我的仇人，你想要替我报，就算扯平了吧。 你有仇人吗？是谁啊？沈妙皱眉问道。谢景行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。 怎么说什么都行，真可爱。 放肆！他这一喝醉了就习惯性的带出点做皇后的威严来。谢景行动作一顿，沈妙也愣了一下，他盯着沈妙， 你还想做皇后吗？ 那样的梦我不想做第二次，那样的皇后我也不想再当第二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